轻声地问自己，不是在此时，不知在何时，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。不是在此时，不知在何时，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。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。 齐秦的大约在冬季，这个耳朵都要听出茧的歌哦，但是仍然非常的经典。现在听起来呢，仔细的听的话，在当中呢蕴含的感情仍然是打动人的。而下面这首歌曲也当年是大街小巷皆知巷闻的歌哦，叶倩文《潇洒走一回》，1991年叶倩文的同名专辑当中的标题歌曲，非常红的歌，现在再次感受一下。 天地悠悠，功课匆匆，潮起又潮落，恩恩怨怨，生死白头，几人能看透？红尘呀滚滚，痴痴呀今生，聚散终有时，留一半清醒，留一半醉，至少梦里

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才呢是张国荣普通话版本的《倩女幽魂》，这是张国荣主演的同名电影当中的主题歌。当然，听到普通话的版本的机会呢相对少一些。而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蔡幸娟93年的同名专辑当中的标题歌曲《相爱容易相处难》，这当然是一个人所共知的道理啊。这首歌的作词方面是李安修和林丽南，作曲是陈耀川。而李安修和陈耀川呢这一对黄金搭档创作了不少著名的歌曲，包括刘德华的许多歌，像《忘情水》《真永远》《天意》，还有那一首《中国人》。 心中真的好累，经过这些年还是被你忽略，你给我的爱是真心是敷衍，叫我如何来分辨。常听朋友说两个人的世界，相爱和相处不如想象的美，这些我了解，可是真 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一个有一些悲伤的歌曲，这是费翔的《倩影》。这首歌呢是收录在费翔的第二张个人专辑《四海一心》当中，内地的第二张专辑哦。它的原唱是林慧萍，而这个歌之所以悲伤呢，是来自一个真实的经历。作者杨明辉呢和自己的女友不幸遇上了车祸，女友呢因此过世，而杨明辉自己呢也重伤致残。为了缅怀自己心爱的女友，忍着悲痛写下了这一首《倩影》。 忘不了你的倩影，此时此刻浮 限呐喊，还记得我俩诺言，明年此时再相逢。请你请你不要把我忘记，我的心已属于你，请牢记我俩真情，明年此时再相逢。请接受我一份情意，你应该不会忘记。我接受你一份友谊，我也永远难以忘记。天呐喊，还记得我俩诺言，明年此时再相逢。请你请你不要把我忘记，我的心已属于你，牢记我俩真情，明年此时再相逢。请接受我一份情意，你应该不会忘记。我接受你一份友谊，永远难你忘记。在我的生命里不能没有你，过去已成追忆，我只有 刘刚华的怀旧时间即将开始，即将开始。 问姻缘怎分开， 当一切若浮云， 只有情永在 心中记一份爱。再不问问一时应否去爱， 切也应该， 也不怕消失去， 不会难替代， 风声里都找到爱， 未怕分开，纵使分开，亦都知你梦仍满载， 何必感慨，谁会意外，此生不变千何曾改， 再不用口中天天说爱， 懒分辨心里情意若何， 有朝会暂别离， 不会成障碍， 清风里都找到我，山里都找到我。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张学友和邝美云的《只有情永在》。这首歌呢是一个电视连续剧叫《贼公阿牛》的主题歌。作词作曲方面呢是一对大家，顾家辉作曲，邓伟雄填词。邓伟雄呢曾经和顾家辉合作过83年版本的《射雕英雄传》第一部《铁血丹心》的主题歌，还有《万水千山总是情》等等一系列著名的歌曲。而继续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周华健翻唱罗大佑的一首歌。这首歌呢在罗大佑的版本当中呢叫做《加二》，因为有加一。那么《加二》呢是收录在周华健的《花心》专辑当中，这也是历尽沧桑的男人想要安定的一种感觉。 每一首想你的诗，写在雨后的玻璃窗前；每一首多情的歌，为你唱着无心的诺言；每一次牵你的手，总是不敢看你的双眼；转开我晕眩的头，试着不能不潇洒的脸，给我个温暖的陷阱和一个燃烧的爱情，让我这冰冷的心灵有个想到了家的憧憬。紧闭着深锁的门，听我轻声的声音，走进你深藏的梦，写在你身的睡意里面，点亮你未明的灯，心上不能不害羞的脸。 写在雨后的玻璃窗前，每一首孤独的歌，为你唱出无限的诺言，每一次牵你的手，左手不敢看你的双眼，转开我晕眩的头，时常不能不潇洒的脸，少的爱情，让我这出门的背影又可回到了家的心情。 周华健翻唱罗大佑的《家》。下面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陈明的第二张专辑《寂寞让我如此美丽》当中的《夜玫瑰》，来听听轻松的陈明的感觉。夜晚的玫瑰呢，在轻松当中当然带着一些妩媚，带着一些诱惑。 看着你真心爱我，在我美丽的时刻，如果没有你，谁会珍惜我？

刘刚华的怀旧时间即将开始，即将开始。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刚刚这首歌曲是来自小虎队的《逍遥游》，这是小虎队的第一张专辑当中的标题歌曲。小虎队这首歌呢，作词方面是陈乐融，陈乐融真的是有古典文学的修养哦，把庄子的《逍遥游》呢都敢当作歌名，而且唱起来是轻轻松松的这种年轻人的歌曲哦。好，那接下来是我们今天最后一首歌了，这同样也是很轻松的一首歌，来自莫文蔚的《爱我的人请举手》。今天的留声地带就是这样，我是刘刚华，祝福你健康平安快乐。 噔噔在噔啊噔，该发生的没发生，噔噔在噔啊噔，再完美也不完整，噔噔慢慢慢慢。